是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。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是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。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一个人在夜里想得太多， 这首歌叫《陷阱》。我以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陷阱，只不过看我们是否能够绕开，用什么方式绕开。当然，有些陷阱你是绕不开的。有研究显示，目前在中国，84%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，小到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大到已经去广场舞、去广场跳舞的大妈，都遇到过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因为关于性骚扰，你有很多事情都不知道。一个女网友写下自己当时被性骚扰的一段经历：地铁上，正是下班高峰期，他被挤在地铁一个角落，人很多，他甚至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。他说，当时我的脚卡在外面一边，整个人基本上没法动，而人群一窝蜂涌上来，地铁门关闭，开车，很快这个女孩就感觉身后有一个男人的手开始在她的腰部上下抚摸。他扭头看了一眼那个人，想说让他把手放开，但是他突然觉得不好意思了。他说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当时我觉得不好意思开口，于是他把身体挪动了一下，往地铁里面挤， 没想到那个男人也跟着挤进来了，而且更加肆无忌惮，整个人的身体好像要贴过来。他还是不敢开口，觉得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意思，但他感觉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只好祈祷地铁赶快到下一站，然后我就下车。等地铁一到站，这个女孩立刻转身从人流里面挤了出来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男人也跟了上来，而且紧紧尾随。他吓得加快了脚步，赶紧跑上电梯。等出了地铁口，跳上一辆出租车，直接打车打到派出所的门口。事后他说，我当时害怕极了，我觉得如果不是顺利摆脱了他，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更加严重的事情。这样的诉说和这样的故事场景似乎我们都很熟悉，已经习以为常，甚至无法再激起我们内心的所谓的那种好奇感。但是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有人在试探你的底线，你不能退守，你需要反击，要选择一种正确的方式去反击，否则的话，你会进入一个错，另一个错。这首歌就叫《错错错》。第二个错是退缩，第三个错是放过，而且不是只有付诸于行为才叫骚扰，语言 眼神、态度，而且性骚扰大多数是熟人所为。有统计说，在所有遇到过性骚扰的城市女性中，有 70.4% 的言语骚扰来自于男性的熟人，有 11.1% 来自于陌生男性。同样，在行为骚扰方面，有 46.4% 来自于男性熟人或者是男朋友，32.1% 来自于陌生的男性。为什么熟人作案的几率这么大？因为熟人你才不会防备，因为是熟人你才会想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才会认为那不是骚扰，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你不敢声张。有时候这不是一种理论，这是一种你内心的一种脆弱的表现。很多人喜欢找这样的人下手，这首歌叫脆弱一分钟。 雪中不要走，让我脆弱一分钟，要多久才能习惯被放手？马克杯空了，暖暖的温热却还在我手中停留。勇气不要走，给我理由再冲动，去相信爱情，就算还在痛。 最近有部讲述女性儿童被侵害案件的韩剧很火，叫《魔女的法庭》，里面有4-5岁的一个小孩被自己的亲生父亲侵害，父亲被告上法庭，小女孩出庭作证，但最后父亲只被判了5年。要知道，即使是亲人，我们也应该制止和反抗。有时候爱很难分辨，它也许是一种关怀，但也有可能是一种骚扰。我如何去辨别它呢？我是吴周彤，好想和你说，我们待会儿见。 夜已深，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受伤痕？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？你若不肯说，我

次我一真的离开你，是否没谁更不再留，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那句话，情到深处人孤独。 是否应该怀疑那些慈爱的目光，在熟悉或陌生的异性面前，我们是否应该蜷缩起来像个刺猬一样？那些欣赏和赞美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都是毒药吗？是否我们要去握那双温暖的手？人很容易分成两种，信仰和怀疑。不管你遇到什么问题，其实都需要没有羞耻感的表达，不能把心里的东西藏在洞里面。告诉我，不要因为羞耻感把秘密永远吞进肚子里，因为侵犯者的威慑把委屈只能讲给自己听。其实每一个被侵犯的人都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，独自怀揣着巨大的秘密，深陷在无人可以理解的黑暗、恐惧、沮丧和自我质疑当中，只能任由现实的海水一层一层地沁上来、漫上来，却连喊都喊不出来，到最后被绝望地淹没。而这个时候能救你的又会是谁呢？ 眼睛看不见你，你的心飞去哪里？无声飞行，享受黑夜的静谧。别说对不起，别说对不起，别让我等。 我做不到，诚然害怕是人的本性，而勇敢是人被虐待之后留下的伤疤。当你浑身是这样的伤疤，你才会是一个勇敢的人。所以我们不祈求你勇敢，我们只希望你能说出来。今夜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避免被侵害，难道要被侵害之后才知道该如何避免吗？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习，要学会让自己处于合适安全的环境和人群里，不然就给自己的身体设立警戒线。如果没这些条件，勇敢用眼神和身体语言告诉别人，我怀里揣着一把匕首，不能惩罚邪恶的念头，也要杀死罪恶的行为，或者告诉我。 看沉默的电话，他什么都不说，

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，不一样的情绪，不一样的困惑，不一样的期待。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。 我是伍卓彤，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I and you，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。 就直接回头吧，他在等着你，不要怕我会哭泣，早就在心底。想想你说过的话，其实我们不是假，那就好吧，其实你对我不差。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。